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l， 前后啊，太阳到达黄经180度，进入到秋分节气。秋分与春分一样，是古人最早确立的节气。古书中有一句话：“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秋分。那么首先，秋分是今年的第16个节气，从今年的9月23日开始到10月8日结束。首先我们看一下秋分这个词如何来用英文来说啊。秋非常简单， autumn。 分呢是一个极具难度的一个英文单词，它不是我们会的这个 division divide， 而用另外一个词啊， equinox， EQUINOX。这个词啊，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前面的 is 呢，表示说在一年的某一天，白天和黑夜的这个时间长短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叫 equinox。 因此啊，这个秋分哈 begin this year on September 23rd and ends on October 8th。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一个秋分哈如何来定义的。秋分是秋季的一个终点线，它把秋天一分两半。秋分之后啊，阳光直射啊转到南方，致使北半球的白天变得更短，夜晚会更长。Autumn equinox lies at the midpoint of autumn。 哎，它是秋天的一个 midpoint。 Point 我们知道呢是一个点， mid middle 这个词啊， M-I-D midpoint 表示说某一个东西的中间的这个点。 Dividing autumn into equal parts， 把这个秋天分成了均等的两份，这里面均等的两份用这个 equal， 所以这个词 equinox 和这个 equal 拼写上呢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开始都是 EQU。 After that day, the location of direct sunlight moved to the south。 秋分之后，阳光直射的这个角度啊，这个直射呢转到了南方，那么这个天气啊会越来越凉了，同时啊使北半球的白天变得更短， making days shorter and the nights long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在北半球，这个半球我们讲一下 hemisphere， H-E-M-I-S-P-H-E-R-E hemisphere， 北半球是 northern hemisphere。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秋分相关的一些文化背景。正如在古书里所说的呢，在秋分这一天，阴和阳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因此白天和黑夜一样长，冷与热也平均分配。 As it is said in the ancient book， 古书里面说到， It is on the autumn equinox day that the yin and the yang are in a balance of power。 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用这个词 balance， B-A-L-A-N-C-E balance of power。 Thus the day and night are of equal length， 表示同样的长度。同学们注意一下，这里面的用的这个长啊，没有用这个 long， 而用的一个 of 这个介词，再加上这个 long 的名词形式，这种表达形式呢是非常的正式啊，特别用一些科学文献里面表示的非常正式的一个语气。 of equal length and so are the cold and hot weather。因此啊，这一天冷和热也是平均分配的。自秋分开始，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到了凉爽的秋季。当冷空气南下与暖湿的空气相遇的时候呢，产生了降水，同时温度也不断的下降。 Since the autumn equinox, most of the area in China has entered the cold autumn， 进入到相对比较凉爽的秋季了。 When the cold air southwardmeet the declining warm and wet air， 遇到了温暖的潮湿的空气的话，这里面那个 warm and wet air， rainfall is the result， 产生了 降水。The temperature also drop frequently. 温度也不断的降低。好，这是有关天气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秋分这一天啊，大家吃哪些东西。在中国南方啊，有一种习俗，秋分吃这个秋菜，哎，这个名字还很贴切啊，秋分吃秋菜。秋菜啊是一种野生的植物，每年的秋分在农村啊，所有的村民都去野外呢摘这个秋菜，在田野里啊，秋菜郁郁葱葱，它的长度啊大概有20厘米左右，它被村民带回家用鱼做汤，取名为秋汤。 In South China, there's a custom popularly known as having 秋菜 on the autumn equinox day. 好，那么这个秋菜呢，这里面的翻译啊用的是拼音，当然大家也可以用英文来翻译，叫做 autumn vegetable。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秋菜呢是一种野生的植物，秋菜或者是 autumn vegetable is a kind of wild plant, 野生的植物哈 wild plant. Every autumn equinox day, all the villagers go to pick 秋菜 in the wild. 秋菜 is a green in the field, 郁郁葱葱and about 20 centimeters in length, 20厘米长。秋菜 is taken back and made into soup with fish, 鱼汤，把鱼啊和这个秋菜一起来做。Named 秋汤，也可以翻译成英文的 autumn soup, autumn soup。在秋分这一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 game, 一个游戏啊，不知道大家同学们呢是否玩过，把鸡蛋啊，我们指这个生鸡蛋立起来。立起来，因为当时呢地球的这个角度跟太阳公转这个角度呢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这么一个 angle, 地球引力可以呢非常微妙的把鸡蛋呢在一个平面上呢让它能够站起来。当然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一定的技巧了。那么这一天呢有一个游戏叫做 standing eggs on end, standing eggs on end, 表示说把这个鸡蛋给它立起来。在秋分这一天，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哈来玩这个游戏，他们试图啊把鸡蛋给立起来。这一习俗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游戏。On autumn equinox day, there ar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world trying to make eggs stand on end. 哎，表示把鸡蛋呢给它立起来，叫 make egg.Stand on end, E-N-D, 这个 end 呢它呢意思翻译成一个东西的两端，哎，两端，不要呢把这个 end 一直呢翻译成尾部末端，它其实呢是指呢一个东西的两端的意思啊。This Chinese custom has become the world's game. 中国的这么一个习俗啊变成了全世界老百姓的一个游戏了哈，大家特别喜欢玩。那么除了游戏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跟秋分相关的一个民俗，叫做祭月，祭拜月亮。祭拜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叫 sacrifice, 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S-A-C-R-I-F-I-C-E, sacrifice, 它作为动词啊表示牺牲，作为名词呢可以翻译成牺牲，同时啊作为古代的一个习俗呢表示呢祭拜神灵的这个物品，那么也可以作为动词表示祭拜某一个神灵某一个东西。因此呢祭拜月亮可以翻译成英文叫 sacrificing to the moon。 好，那么最初啊祭月呢是在秋分这一天进行的，根据历史的记载，在周朝古代的帝王就在春分呢来祭日，秋分来祭月。Originally, 啊一开始啊最初 ,originally, the festival of sacrificing to the moon was set on the autumn equinox day. 一开始啊在秋分这一天来进行祭月的 ,sacrificing to the moon.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根据历史的记录啊或记载 historical records, as early as the Zhou Dynasty, an ancient king by custom sacrificed to the sun on the spring equinox. 哎，那么今天我们也学到了春分这个词，叫 spring equinox, and to the moon on the autumn equinox. 因此我们知道在春天啊，春分来祭奠太阳，在秋分来祭奠月亮。但是啊，有一个问题，秋分这一天啊，在农历的八月啊，没有一个固定的日子。 那么有的时候呢，在秋分这一天可能没有满月。那么如果说人们这一天去祭月的话，没有满月，大家会感觉到呢有一些失望。因此啊，人们把祭月这一天改成了中秋节。But since it is not a fixed day in lunar August, 固定的一天 fixed, 我们表示某一个东西已经定下来不能改变的话呢，我们用这个 fixed day。 但是呢秋分这一天啊，由于呢我们说这个农历啊，它的日期啊每年都变化，就像我们的春节，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日期，因此啊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好，那么后面来出现一个农历啊，用的是农历八月，叫 Lunar August。 那么这次我们原来也讲过了 Lunar 啊，跟这个月亮相关的，跟太阳相关的形容词叫 Solar, S-O-L-A-R Lunar, L-U-N-A-R 两个词哈，一个是太阳的，一个是月亮的。 There might be no full moon on the autumn equinox, 在秋分这一天可能呢没有满月。哎，看一看这个满月这个词啊，用的是 full F-U-L-L 这个词，我们原来学过 full of, 表示一个空间里面充满了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 The box is full of books, 哎，这个箱子里面装满了书。 The cup is full of water, 这个杯子里面装满了水。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用 full 这个词表示满的、圆的意思哈，这个 full moon 表示一个圆月、满月。那么有的时候用这个 full 这个词啊，也表示呢某一个场地里面人已经满了哈，不能呢再进人了，也用这个词 full 来进行说这个地方已经没有额外的空间了。 During the festival, if there is no moon to make sacrifice to, 如果说在祭月这一天没有月亮的话哈，或者这个月亮不是非常的明亮的话呢，大家呢会感觉到有一些失望。那么我们又复习了一遍哈，祭月这个词 make sacrifice to the moon 啊，来祭奠月亮。 It would spoil the fun。 好，我们把这个 spoil 这个词给大家提出来， S-P-O-I-L 它可以指人啊， spoil somebody 往往呢是对孩子进行溺爱。哎，溺爱这个孩子，我们可以说 the kids were spoiled, 这孩子呢被惯坏了。有的时候呢也用这个词来表示某件事情的发生让一个人的心情特别的不爽，比如说我们正在外面玩，然后突然倾盆大雨哈， The downpour spoil the picnic 或 spoil the party。 那么由于下大雨啊，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扫兴啊，我们用这个词 spoil 来进行翻译。所以说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 spoil, 表示把一个东西呢给它弄坏了，感觉到呢不是非常的完美。Thus, the day was changed to Mid Autumn Day. 因此啊，这一天被改成了中秋节来进行呢 Make sacrifice to the moon, 来祭奠这个月亮。所以说通过我们今天的讲解哈，我们了解到很多跟这个秋分和中秋节相关的一些民俗。那么听完了秋分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啊从冰箱里面把鸡蛋拿出来了，试试呢能不能让鸡蛋呢立起来。在做这个游戏之前，我们还要先把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哈，大家边听边立这个鸡蛋。 Autumn Equinox, the 16th solar term of the year, began this year on September 23rd and ends on October 8th. Autumn equinox lies at the midpoint of autumn, dividing autumn into two equal parts. After that day, the location of direct sunlight moved to the south, making days shorter and nights long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autumn equinox. As it is said in ancient books, it is on the autumn equinox day that the yin and the yang are in a balance of power. Thus, the day and night are of equal length, and so are the cold and hot weather. Since the autumn equinox, most of the area in China has entered the cool autumn. When the cold air southwards meets the declining warm and wet air, rainfall is the result.The temperature also drops frequently. In South China, there's a custom popularly known as having qiu cai on the autumn equinox day. Qiu cai is a kind of wild plant. Every autumn equinox day, all the villagers go to pick 秋菜 in the wild. 秋菜 is a grain in the field, thin and about 20 centimeters in length. 秋菜 is taken back and made into soup with a fish named 秋汤。On autumn equinox day, there ar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world trying to make eggs stand on end. This Chinese custom has become the world's game. Originally, the festival of sacrificing to the moon was set on the autumn equinox day.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s early as the Zhou Dynasty, the Asian king by custom equinox day, there ar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world trying to make eggs stand on end. This Chinese custom has become the world's game.Originally, the festival of sacrificing to the moon was set on the autumn equinox day.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s early as the Zhou Dynasty, the Asian king by custom sacrificed to the sun on the spring equinox and the moon on the autumn equinox. But since it is not a fixed day in lunar August, there might be no full moon on the autumn equinox.During the festival, if there is no moon to make sacrifice to, it would spoil the fun.Thus, the day was changed to the mid-autumn day. 那么听完了有关秋分的习俗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故事的名字呢是《神奇的粥锅》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pot.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关于一口锅的故事。What kind of pot is it? 这是一口什么样的锅呢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Magic Porridge Pot. 那今天啊，瑞森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神奇的粥锅。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good little girl who lived with her mother and her kitty in their little cottage in a little village. 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特别善良的小女孩，她和自己的妈妈还有自己的小猫咪住在村子里的小屋里。 They were very poor and sometimes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你知道啊，他们的家特别的穷，有的时候啊，他们甚至都吃不饱饭。 One day there was no food left in the cupboard. So the mother sent the little girl into the forest to find some berries for breakfast. 有一天呢，橱柜里面一点食物都没有了。有的时候啊，他们甚至都吃不饱饭。 One day, there was no food left in the cupboard. So the mother sent the little girl into the forest to find some berries for breakfast. 有一天呢，橱柜里面一点食物都没有了。所以呢，妈妈就让小女孩到森林里面去采一些干果来做早餐。 The little girl hadn't gone very far when she met an old woman she had never seen before. 那小女孩没走多久呢，就遇到了一个她从来没见过的老奶奶。 The old woman said, Hello, little girl,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那这位老奶奶就说呀，你好啊，小女孩，你在找什么呢？ The little girl replied with a polite smile, I'm looking for berries for our breakfast. 这个小女孩啊，礼貌地微笑着回答道说，我正在找一些干果来做早餐呢。 Now the old woman knew that the little girl was good. She also knew that sometimes there was not enough food to eat. 那现在呀，这位老奶奶知道这个小女孩是非常有礼貌、非常善良的小女孩，而且她也知道有的时候啊，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去吃饱饭。 The old woman gave the little girl a magic pot and told her that when she was hungry, she was to say. 那这位老奶奶呢，就给了小女孩一口神奇的锅，并且告诉她，当你感到饥饿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说 Boil magic pot, boil, and the magic pot would bubble and boil and make delicious sweet porridge. 那她可以这样说沸腾吧神奇的锅沸腾吧然后呢这口神奇的锅呀就会慢慢的冒泡沸腾起来并且制作出非常美味的甜粥 When you've had enough and wanted to stop said the old woman You call out Enough magic pot Stop 那老奶奶说呀当你吃饱了以后呢你可以让这口锅停下来你就这样喊够了够了神奇的锅请停下来吧 Enough magic pot Stop 够了够了神奇的锅停下来吧 The little girl thanked the old woman and ran home to show her mother the wonderful magic pot 那这个小女孩谢过了老奶奶之后呢就赶紧跑回了家她要给自己的妈妈赶紧看一看这一口神奇的锅是多么的棒啊 They sat down at the table And the little girl called out 那他们一起呀、啊、坐在桌子的旁边这个时候呢小女孩就大声地叫着 Boil magic pot, boil 哦，沸腾吧神奇的锅沸腾吧 The magic pot bubbled and boiledAnd the little girl and her mother ate delicious sweet porridge until they were full. 那这口神奇的锅呀，就开始慢慢的冒泡，并且沸腾起来。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呀，吃着美味的甜粥，直到他们吃的非常非常的饱了。嗯，这真是一口神奇的锅呀。Then the little girl shouted, "Enough, magic pot, stop!" Just as expected, the magic pot stopped. 然后呢，小女孩大喊道说，够了，神奇的锅，请停下来吧。就像她所想象的那样，这口神奇的锅真的就停了下来。The little girl, her mother, and the kitty were very happy because they never went hungry again. 现在呀，小女孩，还有她的妈妈，还有小猫咪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呀他们再也不用挨饿了 But while the little girl was visiting friends one day her mother got hungry 可是呢有一天呢小女孩去朋友家玩她的妈妈有点饿了 She got out the magic pot put it on the table and said Boil magic pot boil Sure enoughThe magic pot bubbled and boiled and made the delicious sweet porridge. 然后呢，他就拿出了这口神奇的锅，把它放在了桌子上。然后他说：“沸腾吧，神奇的锅，沸腾吧。”那当然了，这口神奇的锅就开始冒泡，并且呀，沸腾起来，制作出了非常美味可口的甜粥。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半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六点和九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That's the way your body goes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That's the way your body goes Can you touch your head? Can you touch your shoulders? Can you touch your knees? Can you touch your twinkle toes?